名女子报称收到自称执法人员来电，指佢涉及一宗刑事案件，要求向指定银行户口转账。事主按指示转账，佢其后怀疑受骗，于是报警。警方初步调查之后，将案件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暂时未有人被捕。财经消息，日本股市今日休市。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8， 日元 130.05， 瑞士法郎 0.978， 加元 1.287， 人民幣 6.675， 英磅對美元 1.25， 歐元對美元 1.051， 澳元對美元 0.706，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45。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1863.74 美元，賣出 1864.38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较干燥的大陆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偏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大致良好，气温回升，本周后期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 6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三宗交通意外同埋一宗坏车啊，喺港岛区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力宝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下角道西行左转上红棉路咧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海富中心对出噶，就系红棉路上行啦，近住力宝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下角道西行左转上红棉路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海富中心。在九龙啦，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新柳街慢线咧坏咗部重型车啦，咁而家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啊，就是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新柳街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咁较早前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泥围对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快线的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去泥围对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元洲仔快线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现在龙尾排到去马窝。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元洲仔快线的意外都是清理好，还有车龙排到去马窝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由于受东九龙走廊的坏车影响，所以现在去过海的龙尾都是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车龙都好长噶，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出。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喺彩云村。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去龙盘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对行道一段慢车，龙尾在亚街路街。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沙田污水处理厂。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想食零食的时候可以试下食新鲜水果。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蓝田汇景花园一座、牛头角、乐华南村、敏华楼、柴湾环翠村、宜翠楼、大埔日雅苑、日荣阁、深水埗丽阁村、丽河楼、旺角海富苑、海南阁、红磡海日豪苑十八座、新蒲岗彩怡花园四座、牛头角彩盈村、盈富楼、荔枝角美孚新村四期、百老汇街89至91号，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阿姐，忽然间尖寒尖冻，个头又有啲晕，个肚又好似有啲痛，我究竟有咩病啊？ 唔使咁惊住，疾病未必系你谂得咁恐怖嘅。电视节目《医生与你》有我郑瑞文， 仲有我梁海宁， 同埋我黄婉曼，连同专业嘅医生团队， 俾你深入了解各种疾病，从而减轻担忧同恐惧。 医生与你， 逢星期一至四晚九点半， 晚晚港台电视三十一。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一齐听 第36季健康节目 《餐桌上的实验室》。 日本食物向来好受欢迎，当中纳豆、植物仲可以配搭唔同嘢一齐食添。今晚听住食养导师阿 wing 嘅介绍，认识不同嘅日式养生食材啦。 深夜一点半 ，FM 92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5月3日，新增283宗确诊，10间普通科门诊恢复服务。中学幼稚园今日起分阶段复课，全港面授课学校达2100多间。洪水桥谋杀案4名被告提堂，不准保释，押后至下月再讯。联合国指，截至星期一，乌克兰超过3000名平民因近期战事死亡。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5月3日星期二朝早8:11，听紧睇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港台电视31嘅千禧年代。今朝有张凤平喺度啊，咁啊大家咧唔知道有冇留意啦？第五波疫情以嚟啦，咁其实咧跨境嘅货车司机啊，翻到去内地嗰度装卸货嗰阵啦，其实都有唔同程度嘅一啲喺防疫条例上面嘅收紧嘅。咁啊，即系早前咧，仲有司机咧就怀疑因为过劳啦，咁同埋喺皇岗度等。等緊嘅時候咧，就喺車上面過身。大家有冇留意呢單新聞咧？你有咩諗法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一齊分享一下噶。咁實際上啦，其實而家呢啲跨境貨車司機佢哋面對緊嘅狀況係點樣嘅咧？請你一位業界同我哋去分享一下啦。有貨櫃運輸業職工總會執委鄧志偉，早晨，鄧志偉。 哎呀，早晨啊，你好啊， 你好啊，早晨啊，邓志伟啊，想睇下咧，根据你啦，或者系工会去了解啦，即系我哋头先讲到话，早前喺车上面过身嗰位司机咧，嗰、那个状况系点样？其实， 当时咧，因为我都唔系话十分之了解佢个现场究竟系点嘅，咁、对于即系有工友。咁样过身呢，我哋都感到好心痛，同埋真係好惋惜囉。 咁除咗话係即係你哋觉得好心痛好惋惜啦，其实工会系咪都有时候可能帮返遗孀即係家属呀、去处理一啲身后事呀？ 係呀，我哋而家工会呢就同香港嘅运输署啦，同埋大陆海关方面都是在那里商讨紧、就看看怎样尽快安排回家属将那个师兄的遗体呢尽快回香港的。 其实呢行家之间呢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即是大家的反应啊，当其时你们是怎样，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当时听到呢，我就真係都即係都打突囉，个人又即係可能有时係嗰个防疫措施呢，即係可能係比较严谨咗啲囉。即係我哋啲司机衣食住行大小二便都係要喺车头上面解決的，即是我覺得就好不人性化。可能還有些師兄呢即是那身體呢 可能有啲暗病。咁如果係長期咁樣咁疲勞嘅情況下咧，好容易會出事咯。 嗯，不过其实刚才邓志伟就讲到话，即是可能不是很知道各位司机他之前那个实际的状况是怎样。不过我听到你即是讲到话，现在其实大家的衣食住行啊大小二便都在车上面去过。其实可不可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即是要在个车上面是过一个几长的时间，其实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状况呢？ 几长的时间呢就真系讲唔定嘅，长起上嚟嘅等嘅时间，等过关嘅时间，长起上嚟可以等廿几个小时，可以排廿几个小时嘅。短嘅咧都十个八个钟嘅。咁喺呢段时间里边咧，佢系唔俾你司机落车，即系全部都要响架车上边系咁等嘅。 咁行家之间会即系点样形容而家呢一个嘅工作环境？即系有都应该有好多嘅可能怨言，可能有同你哋分享过嘅系嘛？ 怨言咧就肯定有噶啦，怨言就肯定有噶啦，因为真系毕竟响架车嗰度要屈住十几廿个钟，系咪？咁个空间又唔系大啦，已经仲要。全部都喺个驾驶室里边搞掂嘅，咁真系啲师兄咧，即系怨言都好大嘅。但系都冇办法。有时为咗搵食，为咗公车，系咪？就算点样辛苦，点样去挨？啲师兄都即系系有怨言咯，但系都系要硬住头皮咁去做咯。 剛才你說要等二十幾個小時，或者短的就十至八個小時樣，其實什麼時候或者多不多機會是等二十幾個小時，什麼情況下要等這麼久 的？即我們駕駛車過關的計算，在香港去到香港海關的緩衝場那裡，就要先在那邊做了個核酸先，那邊做個核酸你又要等，要等几粒钟，佢先有个结果出嚟。揸住个阴性结果啦，啲师兄先可以先过香港海关，就跟住就排队，就入去大陆嗰边嗰个核酸检测嗰边，就再做一次核酸。做完核酸之后。你先有结果啦，有阴性结果啦，你先至再可以排队过关。排队过关，过完关啦，你仲要排队入去嗰个叫做接驳场，就将车交俾大陆方面嘅摆渡司机，就将架车大陆嘅摆渡司机就将架车就交去俾大陆嗰边嘅作业司机。即是最起码香港的司机就是要由香港那一边就等，等到有结果就过关，过完关就去大陆那边再做一次核酸，就再排队过关，过完关又是再排队入去个接驳场。 我想问一下咧，业内啊，即系对于呢一种运作嘅模式啦，其实嗰个反应系点样？即系譬如系要喺香港做一次核酸，跟住再喺内地再做一次核酸。我谂业界都有好多唔同嘅反应，或者佢哋有唔同嘅谂法噶嘛。即系呢啲谂法又有冇曾经同唔同嘅局方系去商讨过嘅咧？那个情况系点样啊？你哋 实际香港做一次核酸咧，即系。是好的，出发点是好的，因为你香港的跨境司机如果发现在香港这边做了核酸，如果发现自己是真的不好彩中了阳性的话，你可以翻翻转头，就不用说过去大陆那边。实际香港做核酸是好的，但是大陆那边那个接驳场呢，因为它每一架车啊 在交给摆渡司机之前呢，他是要消毒。消毒每一架车起码都要30分钟至40分钟一架车的消毒时间。所以就是即是搞到口岸挤塞，就是在消毒接驳场消毒那一边来的。因为每架车你都要摆30至40分钟。 其实而家咧，譬如讲紧咁挤塞啦，要等咁长时间啦，要喺个车上面系逗留一段都颇长嘅时间。咁有冇话即系你观察得到咧？可能跨境货车司机会唔会真系比起以前正常时候少咗咧？如果系嘅话，少几多度啊？ 少咗好多，起码即系有啲就确诊啦，有啲就真系。頂唔順啦，個時間太長啦，咁有啲又可能係身體問題，又唔願意再上啦，各方面加加埋埋嘅咧，起碼都有90%嘅司機係上唔到，仲有好多咧係誤停咗啊？ 點樣誤停啊？ 本身佢個大廈或者係個屋苑。佢住嗰个地方系冇问题嘅，但系咧都系俾列作嗰个司机系住喺疫区疫下，咁样俾人误停咗，嗰啲都好大多数嘅。 明白。咁我最后问一下啦，其实邓志伟，你哋喺业界入边咧，有冇话即系对于而家呢个状况啦，或者嚟紧啊嗰个再要上去做运货嗰个程序啦，其实有冇啲咩建议或者有咩希望可以做到啊？ 我哋跨境行业咧，就真系最希望就可以香港司机直接。点对点到厂装卸货之后就返香港，最希望就可以做到咁样，因为喺科学上面喺个防疫咁样嚟讲呢，越少接触传染嘅机率就越少，係咪？咁我香港一个司机，我揸住自己架车，我又唔接触其他人，可以直接到点对点，在香港我上到大陆间厂装卸货，装卸完我就回香港，这样呢真的就最希望的。 好啊，多谢邓志伟同你倾到呢一度先啦。邓志伟咧系货运系货柜运输业职工总会嘅执委嚟噶。咁啊，就住头先讲到呢一个情况咧，其实运输处都有一个回复咁，佢就讲到话，运输处对于跨境货车司机喺内地离世表示难过，并且已经将所属运输公司嘅联络资料啦通知咗有关嘅部门同埋单位，去方便啦提供适切可行嘅协助。运输处会同家属、入境处同埋驻粤办保持緊密嘅聯繫，積極跟進事件。咁亦都話咧，就係運輸署就住事件同埋跨境貨物運輸接駁嘅安排，同內地有關單位係保持溝通，並且反映業界嘅意見嘅。咁大家點樣睇喺跨境貨車司機而家面對緊嘅嗰個狀況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分享一下。嗱，我哋講完咧喺貨運業啦，不如又講下客運業啦。入境的措施咧係喺5月1日有放寬嘅，咁就講到咧就係取消咗新冠疫情發出嘅外遊警示啦，同埋咧就係俾非香港嘅居民入境，加上咧就係放寬咗抵港航班嘅熔斷機制嘅。咁啊，過往咧就係同機3個或者以上嘅乘客嚟到香港係確診嘅話咧，就要禁飛7日。咁而家咧就係5個或者係全機總數5%嘅乘客確診咧，就係禁飛5日嘅啫。咁呢個對於香港嗰個客運係有啲咩影響咧？我哋請嚟香港旅遊促進總會幹事崔定邦同我哋傾傾啊。早晨，崔定邦。 早晨，主持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早晨啊，你好啊，想睇下咧，其实而家咧放宽咗个熔断机制啦，我哋简单形容。咁其实系有冇见到话，即系喺个客运方面啊，真系有一个比较多嘅航班嚟到啊，系个情况系点样啊？ 我諗其實因為放寬咗我哋所謂放寬咗個機制啦、航班熔斷機制放寬咗啦，咁呢其實都係只係講緊幾日嘅事啦咁樣。咁我哋對上一次講緊呢容許呢一啲非香港我哋容許一啲在八個國家嘅香港居民返嚟嘅時候啦，嗰、那個日子都係講緊4月1號啦，其實輾轉都係一個月之後啦，其實政府有兩次嘅放寬啦，但始終即係我過去都講過，其實熔斷機制係一個好辣好辣嘅措施，我明白點解會有個咁辣嘅措施，因為都我哋都希望香港可以做好外防輸入嗰個做法啊嘛，咁樣咁所以始終一啲措施都係生效咗大約一個月左右啦，咁暫時都未睇到話好明顯咧，即係一啲翻香港嘅旅客，或係咪真係有好大幅度嘅增長咧？咁咧其實暫時都未睇到嘅。如果睇翻大家有啲數字咧，可能傳媒揾翻嚟啦，或者大家我哋都可能上網睇一睇入境嘅數字啦。講緊其實可能三月份每日翻香港嘅人數大概都係咧1000人左右啊。咁之後去到四月，大概都係1000多人啊呢個水平啦。咁其實都係仍然係一個咧好低嘅水平咯，係。 咁如果你哋喺業界入邊去估啦，我都見到一啲嘅媒體咧，就都揾到有一啲係嚟到香港嘅旅客嘅，咁啊，你哋去估啊，嚟紧如果真系逐步放宽到而家呢个程度嘅话，咁对于香港嚟香港嘅旅客啊、航班啊，将来短期落去嗰个发展会系点样咧？ 喺今次咧，五月一号，我哋而家实施咗一个咧，所谓比较高嘅触发点，先至会将个航班熔断。所以头先你讲啦，五个人一班机上面咧，五个人确诊，或者系个航班入边嘅总人数嘅5% 嘅乘客确诊，以靠高者为准呢一个措施啦，都系啱啱实施啦。呢一个措施的确系咧，系可以将航班熔断个机会咧，系大大减少嘅。咁因为我哋需要航空公司啊，咁咧需要重新咧去编排佢嗰个航班啊，以至安排咧机组人员人手啊、机师啊等等啦。所以我相信咧，大概都仲要咧，可能一个月甚至两个月之后咧，就会见到咧个航班咧就真系会有一个咧比较大嘅增长咯，系。 嗱，若然咧，即系咪见唔少嘅专家都有讲嘅，就话啊呢段时间入边，其实个熔断机制系咪可以直情取消咧？咁你哋又点睇咧？会唔会可能就比头先你估计一两个月个嗰个嘅时间可能更加快，就能够多啲旅客嚟到咧？ 始终旅客嚟到咧，佢系特别我哋讲紧飞机嘅旅客啦，佢真系咧航空公司系需要时间，所以我睇唔到話咧，可能未來三兩日啊，或者可能一兩個星期之後，就會有好明顯增加。這個係做唔到，因為根本上係冇飛機翻嚟啊嘛。這個航班要增加嘅話咧，我相信最快都要咧個零兩個月之後啦，就會真係會見到比較多嘅航班咧去增加啦。咁其實航空公司亦都喺度努力緊嘅啦。其實大家都想咧盡快咧係可以做生意嘅，航空公司希望可以快啲做生意。咁我哋亦都希望將旅客咧，包括不管嗰個係香港居民又好，或者佢嚟香港經商啊、探親都好，都盡快佢送到嚟香港，等我哋可以盡快恢復生意。這個大家都係想嘅。至於航班熔斷機制，尋日都有專家佢有一啲分析啦。而旅遊界其實我哋整體都覺得啊，其實個航班熔斷機制咧，其實或者成套檢疫制度有冇一啲係可以放鬆嘅地方咧？我諗呢個值得咧，政府去聽下專家或者聽下業界個意見嘅係。 除咗熔斷機制，頭先你都講到，或者成個檢疫嘅機制上面係咪有啲咩可以放寬？如果喺業界嚟講嘅話，你哋個期望又會係點樣咧？係個譬如而家係仲有7日嘅檢疫噶嘛？ 是啊，但這個呢檢疫的安排呢，其實就正正就是政府的外防輸入那個措施，其實它是嚴謹的。我個人，因為我自己也是一間檢疫酒店的管理層，我明白那套呢檢疫制度這麼嚴謹，背後的原因都是不希望外來輸入的個案太多。因為我們也都同時容許現在連非香港居民都可以入嚟啦，咁可能等個零兩個月之後，我哋會見到個航班其實又將會有一個增加啦。咁所以咧，即係呢個我自己個人我理解咧，點解政府仍然堅守嗰個咧7日嗰個咧防疫個安即係檢疫嘅安排咯，係。 嗯哼，咁頭先你都講到話檢疫酒店啊，因為都見到有一啲嘅市民咧反映翻就話，其實覺得個檢疫酒店咧都幾難訂，甚至乎有啲講法係話機票都唔難訂啦，但係翻訂香港嘅檢疫酒店咧就相對困難啦。咁呢個講法其實而家業界係點樣噶？ 其實如果其實政府上一個禮拜咧，都直頭係特首啦，佢自己都同大家交代過啦。咁咧，其實整體嗰個入住率大概咧係六到七成啦。咁咧，我完全理解咧，點解市民會覺得咧訂酒店又訂機票已經好困難啦。咁再加埋訂酒店，我相信係同咧個別咧一啲價錢比較平嘅酒店啦，其實佢嗰個入住率係相當高，因為而家其實主要咧係一啲平嘅酒店啦，又或者亦都係一啲咧喺兩朝住兩個方向啦，比較豪華貴嘅檢疫酒店咧，其實佢有好有需求嘅，但喺啲中等價錢嗰度咧，個入住率係比較一般咯，係。 係咁嚟緊有冇機會加呢兩樣即係需求比較多嘅供應咧？剩翻十秒左右。 OK， 其實政府不斷睇緊嘅，咁相信政府咧係，我覺得政府其實喺檢疫酒店個房間數目度咧，其實好留意市民個需求，亦都其實企喺市民嗰邊諗嘢嘅。 好啊，明白，多謝曬你崔健幫我哋傾到呢度先，崔定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上海市卫健委公布，上海过去一日新增5669宗本土新冠病例，当中274宗是确诊病例，5395宗是无症状感染个案。其中155宗確診病例是之前無症狀感染者轉為確診，117宗確診病例和5324宗無症狀感染者在隔離管控之中發現。新增20宗本土死亡個案，由49歲至101歲，全部都有多種急性及慢性基礎疾病和晚期腫瘤。死亡的直接原因是晚期肿瘤或者基础疾病。另外，北京市卫健委公布，过去一日新增62宗本土新冠病例，当中51宗是确诊病例，11宗属于无症状感染个案。北京从今日开始将会连续开展三轮区域核酸筛查，市民要主动参与，积极配合，正确佩戴口罩，保持安全距离，做好个人防护。根据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事处，截至星期一，乌克兰已经有超过3000名平民因为近期发生的战事死亡。报道引述办事处的记录，指自从俄罗斯在今年2月24号挥军乌克兰以来，乌克兰有3153名平民死亡，估计实际死亡人数可能更高。报道又指，记录的数字与实际数字可能有出入的原因是难以从乌克兰一些地区接收信息，部分地区的伤亡报告亦都有待核实，包括被俄军围困多时的南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市议会估计当地大约80%至90%建筑物已经遭受破坏或者摧毁。欧洲足协宣布禁止俄罗斯的球会参加2022-23年赛季的欧洲赛事，当中包括欧联、欧霸和欧协联，又说俄罗斯不符合申办2028或2032年欧洲国家杯的资格。欧洲足协同时决定取消俄罗斯参加今年7月女子欧洲国家杯的资格，俄罗斯亦都唔能够从欧洲区分组赛晋级至明年嘅女子世界杯决赛周。俄罗斯足总表示坚决唔同意欧洲足协有关决定，将会继续喺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审议案件嘅框架之下捍卫自身利益，并保留递交新申请嘅权利。 欧盟正式对苹果公司提出新一项反垄断控诉，指控苹果滥用在流动支付市场的主导地位，排除竞争对手开发流动支付解决方案。苹果可能因此面临巨额罚款。欧盟的主要调查对象是 Apple Pay 苹果支付以及苹果的近墙通讯晶片。苹果发表声明，强调着重用户安全，为使用者提供简单、安全的方式进行数码支付，亦都令到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可以为客户提供非接触式的支付服务。不过，欧盟反垄断监管机构不认同苹果的说法，直到目前为止，调查未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向竞争对手开放流动支付的关键技术存在有如苹果所称的高安全风险。苹果不能够以安全为借口合理化自身做法。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30.02，瑞士法郎0.978，加元1.285，人民币6.672，英镑对美元1.251，欧元对美元1.052，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64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4.9美元，卖出1865.7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偏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大致良好，气温回升。本周后期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我 Didi 同你讲一宗反车嘅交通意外喺九龙噶，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嘅快线啦，咁而家车龙都好长噶，排到去界限街近住喇沙利道啊。重复多次啦，就系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快线啦，由于有反车嘅意外，咁所以影响到而家龙尾排到去界限街啦，近住喇沙利道对出。另外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新柳街，由于慢线的重型车仲未拖走，现在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就是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新柳街的慢线，现在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较早前在港岛区红棉路上行方向近住力宝中心对出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红棉路上行方向近住力宝中心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御龙居。出行道北过海龙尾温思劳街，咁加士居道去红隧啦，由于受东九龙走廊嘅坏车影响，所以龙尾都是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车龙排到去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旧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黄大仙中心，龙月道去翻歌和老街方向近泽安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苏屋村对出。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泽小榄一段挤塞，元朗公路去屯门近泽富泰村一段慢车排到去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泽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马场对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车多，龙尾就在天富海湾。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交大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 在个康复过程来讲，或者重返是运动训练来讲，就请啲康复者呢就需要是头嗰四个星期循序渐进返返去训练嘅状态，就不能够太过急进。头一个星期呢一般建议来讲都是以前嘅运动量呢大约是一半到啦，第四个星期就去到九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人生，人生从来都是一个学习旅程。 今集嘉宾，义务工作发展局总干事宋如恩。 可能对个邻居有一个微笑，可能让座，可能帮人出入嘅时候顶住到门，或者系多啲关心。其实我觉得呢啲咧，其实呢啲都我会觉得咧，都系一个义工嘅行动，都系种紧一个行善嘅种子咯。我系宋如恩。 星期六晚上九点，一起进入人生学堂。 2022年5月3日新增283宗确诊，10间普通科门诊恢复服务。中学幼稚园今日起分阶段复课，全港面授课学校达2100多间。洪水桥谋杀案四名被告提堂，不准保释，押后至下月再讯。联合国指截至星期一，乌克兰超过3000名平民因近期战事死亡。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早晨，翻返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啦，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港台电视31啦，有张凤平喺度。今朝嗱，我哋见啦，今日啊就系幼稚园啦，同埋中学咧都可以系逐步咁样咧，按住学校嘅嗰个步伐咧，就系分阶段咁去恢复面授课噶啦。咁杨润雄咧，即系教育局局长咧，就系预计啊，今日会有2100几间嘅小学啦、中学同埋幼稚园咧，安排全校或者个别嘅年级嘅学生翻学校嘅。但他又強調，雖然近期的確診個案都是在低位徘徊，不過家長和學生都不要掉以輕心，有不舒服就不要上學了。其實現在疫情的狀況是怎樣的呢？我們都找來一位專家和我們一起去談談，有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其恩醫生。早晨，曾醫生。 早晨，张凤平。 早晨啊，你好啊。我哋不如咧先去关心一下嗰个嘅新冠病毒嘅确诊个案啦。嗱，寻日咧就个数字就系新增咗283宗嘅，咁啊低过300宗啦。嗱，比起我哋之前啊就预期话复活节过后可能都会有啲反弹嘅，不过见到寻日嘅数同埋过去嗰几日嘅数字嚟讲，那个反弹系咪都已经系见咗噶啦？咁嚟紧个形势点样咧？ 個形勢仍然係樂觀嘅，咁因為我哋個疫情都係持續放緩啦。咁即使我哋過咗個即係長假期，譬如復活節啊，之後我哋都睇唔到個疫情反彈。咁我諗其實就對於我哋嚟講係即係審慎樂觀。希望嗰個個案咧個數字咧我自己喺社區當中咧係可以繼續向下走啦。咁而家200多宗，咁我估計應該個確診數字應該可以去到雙位數嘅，咁去到雙位數之後就可能會徘徊一段時間啦。 這個可能會去到雙位數，你估計嗰個情況會係去到幾時咧？同埋有冇話啲乜嘢嘅情況底下先至會去到嗰個日子會有雙位數啊？ 如果我哋繼續而家即係有嘅防疫措施咧，咁其實應該就我相信喺我哋放寬下一階段嗰個社交距離咧，之前咧就應該可以去到雙位數。咁當然啦，就係外防輸入嗰部分，我哋希望可以仍然穩守到啦。即係喺咁嘅情況下咧，如果我哋即係個接種率咧可以繼續提升嘅時候咧，咁我哋喺社區當中嗰個免疫屏障咁的而且確係會比較高，咁可以預防到一啲即係比較。即系大爆发嘅机会啦。 不过今日咧就已经系中学同埋幼稚园咧，都系开始系可以分阶段咁样去恢复个面授课啦。咁再加上其实啱啱都过咗一个五一嘅长周末啦，嚟紧有佛诞假期，都会有另一个长周末嘅。即系呢一啲嘅因素，对于个疫情嘅会唔会有啲反复啊，或者个传播风险啊，又有冇喺度啦？ 我自己就覺得個風險有限，即係即使長假期咁，因為其實喺過去即係復活節嗰個假期，我哋都睇唔到即係有一個即係明顯嘅反彈。咁所以我預示嚟緊嗰個即係長假期咧，都未必會有。 咁只要我哋每位香港人都留意翻自己個人衞生啦，咁我諗其實就唔需要過分擔心啦。 嗯，不過學校復課咧，我都見比較多嘅人都會擔心啦。譬如中學生咧，因為佢哋比較稍大啦年紀，咁好多咧都係可以打一針噶啦。咁但係咧，對於幼稚園學生嚟講，好似情況又唔係咁喎。即係學校又有冇啲乜嘢係可以去做好嘅防疫措施啊？ 我諗而家都係最緊要係及早知識有冇一啲嘅學生佢係即係本身係隱性患者啦，咁所以變咗即係家長們都要好自律地去為佢嘅小朋友返學之前去做咗一個快測，然後先至好即係返學啦。咁我諗每個家長都去為著佢嘅小朋友去做呢個動作嚇，咁我諗其實引致到學校出現一個爆發嘅機會咧，係相對嚟講較細嘅。咁當然咧，就係話即係未帶小朋友去接種疫苗嘅家長咧，我諗認真真咧盡快去為佢哋嘅小朋友去接種新冠疫苗。 但係講起話幫幼稚園小朋友做快測咧，都有好多家長反映，即係可能小朋友又比較即係要做快測，佢坐定定喺度撩鼻嗰時咧，佢又會有啲情緒啊，或者係比較敏感嘅。有冇啲建議可以俾翻家長啊？ 的而且確係啊。咁我諗解説嗰方面係需要啦，即係我諗家長們解説俾小朋友聽點解要做啦，咁讓佢哋知識啦。咁同埋咧就我都希望即係而家相關一啲嘅檢測公司，即係譬如即係做快測嗰啲檢測公司咧，佢哋真係可以即係預備到或者為著一啲幼童咧，佢哋嗰個檢測棒咧或者那個頭咧，可以做細啲嘅時候咧，可以方便得到一啲較細年紀佢哋嘅鼻孔未必咁大嘅時候咧，可以擺到入去。咁因為有陣時候如果你那個檢測棒太粗嘅，可能真係會令到嗰啲小朋友不適嘅。咁我諗希望喺呢部分可以即係有所跟進啦。 嗯，不過家長都會問嘅，其實有冇話做快測呢一個嘅行動咧？這個嘅程序咧，可能做到幾時先至唔使每一日去做咧？有冇啲建議咧，曾醫生？ 我諗暫時嚟講咧，即係可能我哋都因為仍然喺個疫情，我相信。即係而家仍然係維持幾百宗啦。咁我相信個疫情真係要去到真係我哋即係個案係比較偏低嘅時候咧，可能政府先至可能慢慢再考慮會唔會隔疏啲去做啦嚇。我哋至於個咁嘅檢測，咁你話唔做，我覺得就可能未必會。咁但係問題你話。唔需要咁密集式去做咧，可能就有咁嘅機會。 如果確診嘅數字跌到去雙位數，呢啲算唔算係偏低嘅水平？可以考慮一下放寬，唔使日日做快測咧。 我諗如果我哋即係當然呢個係我希望啦。如果我哋社區當中真係即係嗰個個案係非常之低啦，低過係即係外來輸入嘅個案嘅時候咧，咁我自己覺得。這個機會是有在度嘅。 好啊，你轉轉講下咧外防輸入方面啦，因為頭先我哋都討論過嘅就係喺5月1號開始就係允許一啲符合條件嘅非港人入境啦，亦都係放寬咗個航班嘅熔斷機制嘅。咁你又點樣睇呢一啲嘅放寬嘅措施啊？ 其實咧熔斷機制咧，其實放寬我覺得係適合嘅。咁啊，因為而家其實你最主要就係即係有冇咁多人翻嚟咧，咁樣呢個其中一點啦。咁而家係容許一啲非香港人都嚟香港咧，咁其實我自己覺得都係合適。我哋要明白咧，我哋嘅底線咧就係相關人士嚟到香港一定要做隔離同埋要做核酸同埋快測嚇。咁呢個係我哋嘅底線。反而個熔斷機制咧，就係要視乎翻我哋喺酒店嘅指定隔離酒店個容量咧，係咪足以嚇俾香喺外地翻嚟嘅人士？咁如果我哋個容量係足夠的話咧，咁其實我覺得個熔斷機制咧係可以較快咁樣去即係剔除都可以嘅。咁大問題即係暫時嚟講，我哋睇唔到即係個航班係可以好快咁樣可以增加咗好多咯。 其實你剛才講到話，即係較快剔除翻呢個熔斷機制嘅意思係喺一個點樣問清楚少少點樣嘅情況底下，係咪直情係可以取消咗呢個熔斷機制啊？ 嗱，依個就因為我都聽到有唔少嘅聲音，就係好多時外地翻嚟嘅人士，佢哋想 book 依啲即係指定隔離酒店咧，都比較困難。咁啊，所以變相咧就喺咁嘅情況下咧，你如果嗰、那個容量啦，酒店嘅房間唔係咁多嘅時候咧，咁的而且確就會有所影響，因為。如果我哋開放太多，咁但係又發覺有好多確診嘅時候，咁你點樣能夠去即係容許依樣嘢發生咧？咁樣，咁所以我諗其實嗰個酒店嘅隔離房間咧，咁其實都係一個我自己覺得係一個 ready determining step 一個樽頸位嚟嘅。咁當然如果我哋有多啲咁嘅房間嘅時候，咁其實就變咗就唔係一個我哋需要考慮嘅因素啦。 但係都有啲社會界別咧就建議，不如直接就即係呢個嘅喺酒店度檢疫呢一個安排啊，都可以考慮下調整。譬如會唔會用其他方法，可能係居家檢疫啊呢啲又得唔得？即係呢一啲，你覺得喺咩情況底下先至有機會適合使用啊？ 嗱，居家檢疫咧有佢嘅問題喺度嘅，咁我自己覺得。咁但係問題，你話會唔會去到一個？地步係可以咁樣做咧，我諗要視乎翻就相關嘅居家檢疫佢嗰、那個情況係咪容許啦，就同埋我哋人口個接種比例係咪已經去到一個非常非常高嘅情況啦，已經接近一個全民嘅接種率啦。咁所以我諗依部分咧其實都要睇翻嘅。咁當然咧就係話有冇啲新嘅變種病毒株咧係喺即係一啲海外地方翻嚟嘅人士嘅國家咧係出現。咁我諗都係一個關鍵點嚟嘅。咁所以變咗我諗居家檢疫咧可能真係要擺到最後咧。然後先至放寬咯 嚇。之前咧特首就話，如果個整體疫情咧都係喺一個可以穩控嘅局面嘅話咧，咁就預計五月下旬啦，就可以有第二階段嘅社交距離嘅放寬嘅措施嘅啦。咁你覺得而家我哋去睇嘅話，個時間樂唔樂觀？同埋如果係放寬嘅話，呢、這個階段適合放寬啲乜嘢類別嘅社交距離措施啊？ 嗱，我諗而家其實係絕對樂觀嘅，因為而家即係冇一啲新嘅即係我哋講緊超級傳播事件發生啦，或者你一路都見到有一個即係向下持續放緩嘅情況啦，即係講緊疫情。咁所以變相咧，即係你問我，真係希望可以跟住落嚟，即係譬如起碼喺户外做運動嘅時候。你可以未必需要戴口罩啦，咁依個係我即係跟住落嚟都希望。至於你話即係喺外出食飯嘅時候，咁其實就應該會個限制應該相對嚟比較會少啲啊，即係個我指個人數嗰方面同埋限聚令嗰方面。 但有啲嘅表列處所，譬如好似酒吧、酒館啊呢一類啦，或者嚟緊夏天開始熱咧，泳池啊呢啲咧又點睇啊？ 泳池嗰部分我覺得係可以考慮嘅，咁但係當然咧就係即係都要有所限制啦。我諗嘅人數嗰方面，因為而家基本上沙灘同埋泳池都係閂咗，咁但係跟住落嚟咧，如果我哋嘅疫情係持續放緩的話，咁啊的而且確係有條件去開放。至於酒吧嗰方面，我諗就係、是其實個道理都應該一樣嘅。咁如果我哋即係譬如一路放緩去到五月尾嘅時候，咁譬如真係去到雙位數嘅，咁我覺得係有咁嘅機會。咁但係最緊要就係話相關進入到呢啲表列處所嘅人士咧，佢哋一定要接種咗疫苗啦，咁樣同埋符合當其時嗰、那個即係我哋講疫苗護照嗰個規定啊。 好啊，唔該曬曾醫生，同你傾到呢度先啦。啱啱傾過咧，就有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其恩醫生嘅。咁啊，大家對於可能嚟緊放寬社交距離措施，你哋係希望放寬邊啲咧？有咩諗法咧？咁啊，開學啦，大家又點睇咧？我哋嚟緊咧又會講下消費券，有啲咩意見嘅話，可以打嚟18723一同我一齊分享一下嘅。咁啊，講到消費券咧，就當然要講五月一號嘅時候啊，咁就政府宣布咧嚟緊啊喺下一輪嘅消費券嗰度咧，就會再加 多兩個嘅電子支付平台，咁就係 BOC 啦 ，BOC Pay 啦，同埋咧就係 PayMe， 嚟自兩間銀行嘅一個支付平台。咁啊，對於大家嚟講吸引力有幾大咧？同過往嗰四個平台又有啲乜嘢唔同啦？我哋電話旁邊請嚟位嘉賓同我哋分享一下，有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方寶橋。早晨，方寶橋。 早晨，張鳳平。 早晨，我都想問一下啦。咁其實即係呢兩個新加咗嘅平台啊，喺技術上面同過或者喺用法上面啦，同過往嗰四個有啲咩唔同啊？ 嗱，頭先你都有講啦，呢兩間咧，即係呢個 BOC Pay 同埋 PayMe， 即係匯豐啦，其實都係一個傳統銀行嘅分支去做呢、這、一個一個我哋所謂嘅流動應用程式 App Base 嘅一個電子支付啦。咁佢兩個其實就同之前嗰四間裏面其中嘅三間，即係包括咗支付寶啊、微信支付同埋呢個 Tap and Go 拍住相咧，係類似嘅，咁都 App Base 就唔同，八達通、八達通就係卡，即係本身係用卡嚟㗎啦。咁所以咧如果如無意外啦，原理上咧就應該同嗰三間係一樣，即係話咧喺派消費券嘅時候咧，就應該係一次過派曬嗰5000蚊啦。咁但係就八達通最大的分別就是因為本身在它那個卡的設計和在法律上都有一個3000元的限制，所以呢去到最後呢就變成就要拿完3000元，跟着就派1000元，剩下那1000元呢，最後拿那1000元呢就基本上大家都知道其實就沒有再是規範你究竟是不是要一個消費券限額才用得的，但是其他那五間呢基本上呢就是你在做交易的時候已經知道那些消費券也會用到，因為它即時就會去看那個商戶，即譬如說你去給錢的時候它已經看那個商戶，那個商戶啱它才會給你用那些消費券額度，所以呢就一路就用到尾的，所以就那個形式這兩間加下去之前那三間就跟八達通是有分別。 嗯哼，但系我又想即系帮听众都问一下啦，系譬如呢两间咧喺嗰个选取嘅拣嘅时候点样谂啦？嗱，因为咧喺嗰个触及度上面咧，譬如睇 PayMe 咁计咧，就系、是、大概有34000间网上同埋实体嘅商户咧就系、是、有用嘅。咁而平时咧即系 BOC Pay 咧就见佢嗰个主打就话可以支援跨境嘅支付，咁但系消费券又唔包呢一类嘅商户嘅，即系喺譬如市民要去拣嗰阵时，呢两个支付平台比起之前，你覺得有吸引到又可能會在哪 裡？我想呢其實大家都在看那個消費模式，因為大家都已經用了兩次消費券叫做，所以其實大抵你應該知道呢究竟呢你自己呢這些消費券用的時候呢究竟是什麼地方用，我怎樣可以用完，或者我不是的，其實我因為現在搭車都可以嘛，咁即係搭車搭船都得嘅話，咁唔緊要啦。我基本上用譬如馬通多，咁用馬通啦。啊，唔係喎，原來我咧網購多，或者我係想諗住咧呢5000元一次我使曬去嚟買嗰啲電器。咁你就睇翻你個消費模式，跟住睇翻究竟嗰個客户，即係嗰個商户咧，究竟邊度有呢一樣嘢，咁佢先至去做呢件事。嗱，不過咧，我會覺得係咁嘅，因為嗱今次咧其實加咗兩單啦，咁所以咧同第一次出嚟嘅時候，大家都見到嗰啲宣傳係鋪天蓋地嘅。咁但今年咧，即係2022年派第一階段嘅電子消費券嘅時候咧，我哋就見到啲宣傳咧少咗啲嘅，即係嗰幾間供應商反而就係商户自己咧就做好多唔同嘅宣傳啊、優惠啊。咁但係預期咧喺第二階段嘅電子消費券派發嘅時候咧，就應該我估嗰個競爭會劇烈啲，因為加咗兩間啊嘛，即係變相咧就即係可能係重新洗牌，即係當然都有啲慣性收視嘅，即係有啲話我用開呢個就用呢個啦，就唔搞。但如果大家係諗住覺得有啲自己嘅優惠好心儀啊，或者我覺得原來上次揀咗嗰個消費模式或者嗰個供應商咧，我唔係好滿意，我想轉咧。咁就等翻呢個金管局出翻嗰個網站，我相信就可以個網站可以改啦。咁如果唔怕麻煩，又希望可以做到一啲特別嘅優惠，即係攞到特別優惠嘅，咁我覺得其實就可以去諗下呢方面。咁但係就要去嗰個網，要等嗰個網站開通翻，因為而家就要等嗰兩間供應商咧，佢本身自己同呢個網站同埋其他嗰個系統咧有一個連結啦。要做一啲測試啊，咁我估最快都可能6、7月先要出翻嗰個網站俾大家改，咁跟住就開始做宣傳。所以見到政府都講話，可能大概係暑假時份 先至會派第二次電子消費券咯。 嗱，嗰個競爭方面咧，就可能有啲咩優惠咧，我一陣要繼續問方寶橋啊。不過咧，先同大家講一節嘅交通消息啦。咁咧就係太子道東往觀塘方向近彩虹村嘅快線有交通意外，非常擠塞，龍尾喺界限街近白雀街，駕駛人士請盡量改行其他嘅道路啦。咁啊，講完呢個之後咧，就要問一問方寶橋啊。頭先咧就話海倫去到第二期嗰陣時加咗兩間咧，就希望會有一啲嘅競爭啦。不過都要睇下呢兩間嘅競爭力夠唔夠，即係或者佢哋提供啲咩優惠啊，先至可以吸引多啲商户可能用咗佢哋呢一個嘅支付嘅方法，跟住先再吸引多啲客去嘅喎。 其實咧，我覺得嚟嚟去去都係會做呢啲動作嘅。咁第一當然就係你要加強，尤其是新嗰兩間咧，你要加強你本身嗰個商户個覆蓋啦。因為如果你都唔好多地方買得到嘢嘅，用得到嘅話，咁結果啲客會睇嘅，即係呢個雞同雞蛋問題嚟嘅。商户端咧，多數咧，如果佢話俾你聽可以收得咁多種咧，佢哋都會申請嘅。咁當然啦，睇個手續麻唔麻煩，要搞幾耐啊？啲嘢齊唔齊啊？如果係好似頭先講呢啲，全部都係啲 apps 即係一啲流動應用程式嘅咧。如果裝個 app 裝個嘢登記咁搞掂咧，咁就會易啲。咁但係如果係涉及到一啲終端機要安裝嘅，咁就睇下究竟係咪嗰啲係我哋所謂嘅對合嘅終端機啦。咁最後終端機做咩咧？就好似我哋平時碌卡、碌信用卡嗰啲機咁，但係咧佢一架終端機咧就可以收曬咁多種收費，你只要開個户口得啦。咁可能就係嗰間供應商有個代收㗎，或者佢要逐間要去申請户口啦。咁 anyway 就係最少個商户要收到錢，咁客咧就睇如果邊間都收到錢，咁佢就多選擇啦嘛。咁所以佢哋通常就會咁樣諗咯。 好啊，好啊，多謝曬方寶橋同你傾到呢一度先啦。咁對於嚟緊消費券啊，再多兩間嘅電子支付平台咧，大家有咩意見咧？打嚟1872311。 生意比起業界預期為弱，每日平均嘅營業額只有2億多，原本估計會有2至3成嘅升幅，但實際上只有10%增長。呢個係《星島日報》報導。 商報報導。本港昨日新增283宗確診，包括11宗輸入個案，272宗本地個案。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首席醫生歐家榮表示，今日將會有1500間幼稚園同埋幼兒中心、400多間中學復課，數目比較多，預計會揾到再多10至20宗陽性個案。醫管局總行政經理李立業表示，考慮到病人對普通科門診診所的需求，由今日起將會恢復10間普通科門診診所服務。至於醫管局轄下的23間指定診所，就仍然會維持服務支援確診病人，預留一定的名額給高風險患者。是商報報導。 成報報導，全球各地繼續出現兒童感染不明肝炎病例，新加坡錄得首宗個案，患者是一名10個月大的男嬰，目前情況良好。新加坡衛生部指出，暫時沒有證據顯示與新冠病毒有關。另外，印尼衛生部就公布，上個月有3名兒童感染不明肝炎後死亡，令到全球死於不明肝炎的人數增加到至少4人。這個是成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2022年特首選舉將會在下星期日舉行。警方近日已經在灣仔會展一帶加強保安，並且調配多支反恐部隊進行高姿態聯合反恐巡邏。為了確保特首選舉能夠安全進行，預計未來幾日灣仔一帶的保安布防會逐漸加強。警方昨天在社交媒體專頁表示，為了加強各個前線警務單位之間的協作和部署能力，在前日進行不定時的高姿態聯合反恐巡邏。經濟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法官言行近年備受關注，據了解司法機構將會在現行的評核機制外再增設年度表現評核機制，由較高級的法院法官參與評核下級法院法官的表現，最快今年下半年先在裁判法院實施，稍後就會推展至區域法院和高等法院。司法機構回覆查詢的時候證實，為了提升法官工作表現管理制度的效能，將會增設由較高級別法官參與的年度檢視會議。而司法機構強調，基於司法獨立的原則，管理制度和措施絕對不干預個別法官行使其司法權。明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面對香港潮濕悶熱、蚊蟲滋生的環境，如何修復和存放宮廷珍寶，成為文物修復師的最大挑戰。為此，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订购了法国罗浮宫的恒温展柜存放文物，亦都会用红外线摄影来检测老化的画卷。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藏品修复主任梁家放表示，香港湿度比北京高，加上虫害频生，保存文物日常需要确保馆内每日的温度和湿度等波动可以在接受范围之内，同时需要杜绝虫害繁殖，做好源头管理。东方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社协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六成的基层妇女过去几个月因为照顾仔女而停止工作，令到家庭整体收入锐减，反映本港幼儿托管机构不足，对于双职工家庭构成的影响，尤其是单亲的母亲顾得仔女就顾不到饭碗，政府有必要检讨，既要有经济上的激励，亦都要从减轻精神压力的层面提供支援。文汇报社评。 成报社论，十岁以下儿童感染不明肝炎的病例欧美多国陆续出现，情况严重的需要接受肝脏移植手术。社论说，日本、新加坡、印尼等亚洲国家分别录得当地第一宗个案，对香港的威胁越来越近，港府在继续密切关注的同时，亦都应该开始制定应对方案，而家长亦都需要多留意仔女的情况。成报社论。 明报的社评就说，行政长官候选人李家超公布政纲之后，展开连串面向公众的活动。社评说，良政善治需要在精英政治和公众参与之间保持平衡。李家超一再强调，要以施政的成果争取市民信任，收窄分歧，为防政策闭门造车。管治者要有机制准确掌握民情，确保施政接地气，重设中央政策组可以是方法之一。明报社评。 东方日报政论，劏房租管在一月生效，似乎未收到预期的成效。有团体上个月做问卷调查，绝大部分劏房租户对新例认识不足，三成多受访劏房租户没有订立书面租约，即使有，当中四成没有加盖印花，不受法律保障。部分业主就有机可乘，没有出示水电费的单据，随他们开价，可以说是淫劏。东方日报政论。 这次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两宗嘅交通意外同埋一架坏车啦。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界限街近住书院道。重复多次咧，就系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界限街近住书院道。咁喺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新柳街慢线嘅坏车咧，仲系未拖走噶，一带非常挤塞，车龙排到渡船街近住豉油街。佐敦道出翻加士居道咧，亦都挤塞，就系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新柳街嘅慢线有坏车阻路，非常挤塞，车龙排到渡船街近住豉油街。佐敦道出翻加士居道亦都挤塞，车龙系排到去海宏道对出，揸车嘅朋友咧可以考虑改道行驶。咁喺港岛方面，大潭道落斜方向近住柴湾道有交通意外，车龙就排到去新桥面。大潭道落斜啦，去近住柴湾道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新桥面。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嘅慢线咧，曾经有坏车阻路噶，坏车已经拖走咗，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八乡路对出，就系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龙尾排到八乡路。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啦，受到坏车影响，车龙排到渡船街，近住豉油街；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国际金融中心。后少少啦，干诺道西天桥都是去湾仔方向，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亦都挤塞。咁喺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系西 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海泥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咧都系车多，车龙就排到去天富海湾。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石塘咀皇后大道西539号和发大厦、上水彩园村彩玉楼、天水围天华村华日楼、屯门美乐花园五座、马鞍山银湖天峰一座、将军澳宝明苑宝松阁、荃湾曹公坊29-31号文成楼、观塘安泰村德泰楼、屯門黃金海岸15座同埋藍田德田村德樂樓，詳情可以查閱衛生防護中心嘅網頁。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嘅新聞時事知識台。 我哋要團結同心，打低病毒，打贏呢場硬仗。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先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哋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2022年5月3日，新增283宗确诊，10间普通科门诊恢复服务。中学、幼稚园今日起分阶段复课，全港面授课学校达2100多间。洪水桥谋杀案4名被告提堂，不准保释，押后至下月再讯。联合国指，截至星期一，乌克兰超过3000名平民因近期战事死亡。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继续啦，有千禧年代香港电台第一台啊，9:14今朝早咧有张凤平喺度嘅。咁头先咧同大家去讲过，咁啊今日咧幼稚园同埋中学就可以开始逐步恢复面授课啦。咁各位家长帮小朋友做个快测嗰阵时个情况系点嘅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分享一下。咁啱啱亦都有提过，就系讲到消费券啦，嚟紧咧下一期再派嗰阵咧就会多两个嘅电子支付平台啦，有 PayMe 同埋 BOCPay 嘅。大家有冇用？用过咧，你哋觉得点啊？会唔会考虑转用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分享一下。电话旁边有陈女士喺度啊，早晨，陈女士。 诶，你好，主持，我姓陈嘅。 系想讲咩噶？ 咁本身诶消费券度嘅， 嗯， 咁本身前诶、今次同埋前一次攞消费券咧，我都用八达通嘅， 系， 但系嚟紧再剩个5000蚊嘅话，我会考虑诶，唔系考虑，直头我会转第二个平台去攞、 嗯。 因为点解？好多人话喂，点解大家都系攞5000蚊？例如我有啲朋友诶系、用支付宝香港一次过已经攞晒啦，唔使咁烦。喂，我而家要攞一次诶八达通过5000蚊嘅话咧，我要分3次，有冇搞错咧？是不是大细？听我讲，是不是大细超咧？是不是唔公道咧？ 咁陈女士啊，你嚟紧再去转嗰阵咧，你又会点考虑咧？譬如今次多咗两个新嘅平台啦，咁你又会唔会谂啦？ 我会谂转另外一个，或者我另外一个两个我都有装嘅。咁、本身我都有用，我有用支付宝嘅，我会转支付宝啊，PayMe 啊，或者。WeChat Pay 嘅， 嗯哼，咁你考虑转是哪一个嗰阵，即系你最大嘅考量会系啲乜嘢啊？ 系唔使咁麻烦， 喂大佬，我拍两次卡我先攞到4000元，仲有1000元而家我都仲未要攞到，仲未话政府未俾，我真点政府未话一次过俾5000元落去嘅咩？未分3次我先攞到5000元咧。 明白，好啊，多谢晒你陈女士，同你倾到呢一度先啦。咁啊，关于陈女士咧，今日就讲到关于喺个用八达通嗰阵啊，即系觉得要用咁多次咧，都颇为麻烦啊，可能都会考虑下转用其他。咁你哋嘅用过体验又系点咧？都可以打嚟18721同我哋分享下噶。我哋而家又转一转个话题啊，讲下咧系特首嘅候选人啦。啊，李家超佢嘅政綱講到土地方面啊，嗰個情況係點樣啦？我哋電話旁邊請嚟立法會議員、城市規劃師林小露嘅。早晨，林小露。 早晨，張鳳平。 早晨，你好啊！今日咧就同你傾下咧，究竟啊李家超嗰個政綱入邊啊，講到土地房屋嗰啲規劃個嗰個情況係點樣？嗱，我首先咧就見到佢講到咧話嚟緊都有兩個由司長級官員領導嘅工作組啊，咁就係包括公營房屋項目行動工作組啦，同埋土地供應統籌組。即係就咁睇呢兩個名啦，或者你哋過往去同政府去合作啊交手嘅時候，你期待咧有兩個工作組嘅話，大家可以做到啲乜嘢嘢啦吓？ 嗱，我谂如果睇翻啊李生个政纲咧，即系由土地房屋呢两部分嚟讲咧，那个实质个政策嗰个基调大部分都系即系承接咗现届政府嘅一啲嘅目标啦。咁所以我自己睇到个政纲就如你所说，就唔系要做乜嘢，即系唔系什么嘅问题，系如何嘅问题。咁啊，依個歡迎嘅，因為其實大家都一路係即係針對政府自己內部嘅一啲嘅執行能力，尤其是協調各部門嘅能力咧，係有所舊病嚇。咁所以佢提出依兩個所謂新嘅架構，我諗個方向我自己覺得認同嘅，但係因為依個政綱都係得個框咧，究竟？具體協調到邊個即係深度咧？嗱，依個就會係我個人相當關注嘅一點啦。因為部門與部門之間咧，本身嚟講就唔係話你喺一個會裡面，一個人話咗事，佢下面就一定可以順話執行啊嘛。咁所以高層次嘅協調係需要嘅，但係執行層面嘅協調係日常發生嘅。咁依兩個架構。是不是可以達到那個深度呢？我就在個政綱我暫時看不到答案。 譬如他講到話土地房屋供應統籌組，他講到話係即係要協調所有土地發展相關的政策局啊，同埋部門啦，即係規劃啦、地政啦、環境啦、交通啦、基建啦、社福啦等等，全部都係一次過統籌咁去做嘅。即係如果佢用呢個思路去諗嘅話，同你而家去觀察係政府去喺覓地啊，或者真係要去揾地嗰陣時嗰啲嘅方向。是不是即係個呢個統籌的作用，你覺得有幾大啦？ 我諗統籌的作用很大，不過我用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大家成日講土地，土地不是淨係愛嚟起屋住噶嘛，係嘛？土地我社會福利有需要，學校有需要，醫療有需要，甚至喂我哋而家好多揾即係揸車揾食的朋友，佢泊架車喺邊度咧？依、這個都是實質需要嚟噶嘛，中地都有佢需要嘛。我哋睇個問題要立體咁睇咧，即係每一個部門本身嚟講，佢有佢職能。嗱，如果喺個政綱裏面，我亦都講到啲即係佢亦都講到咧，就係、是、好事嚟嘅，大家要清晰個績效，係咪有 KPI 咁樣？咁你諗下啦，各個政府部門有 KPI 嘅情況底下，就更加堅持自己個需要噶嘛，係嘛？佢唔會放棄嘅。咁喂，你開發土地或者係做任何嘢嘅時候，唔好講話矛盾啦，係大家有啲嘅取捨優次係又會有差異嘅，咁啊邊個係拍板咧咁？咁如果有個咁嘅架構，高層嘅架構去政策上邊去拍板協調嘅，當然係好事啦。棘咗喺邊度啊？喂，最緊要有人去做上層嘅一啲決定，但係日常嘅情況係好多功能性、專業性嘅判斷喺度喎。咁係咪又上返司長嗰度呢？唔可能嘅事嚟㗎嘛。咁所以兩個層面我哋必須要搞清楚。協調 決定是必須的，但是那個架構的深度和那個運作方式呢，我就會期望是會嚟緊就會多啲資料啦。 嗯，除了架構問題之外呢，都想問一下一啲譬如比較宏觀少少嘅發展規劃，因為呢都見到李家超個政綱入面講到話會透過北部都會區、明日大嶼呢啲計劃呢去完善嗰個城市佈局嘅。咁但係其實去睇呢兩個咁大嘅意念嗰陣呢，其實佢哋兩個發展嘅地方有幾唔同啦。咁你覺得兩樣嘢有冇需要係同時去存在？因为是同时存在的话，譬如在资源投放啊、融资啊，以至到刚才你又再讲到政府的政策协调上面呢，是不是能够兼容得到呢？你觉得 我想那两个，即是现在讲北部都会区也好，或者明日大屿也好，其实这两个概念或者是发展规划框架呢，它里面各自都有一些的部分是进行着的嘛。啊、即係佢唔係一個即係完全係抽象嘅嘢嚟嘅，咁所以咧就撇開依個所謂包裝或者定向，現實嚟講咧兩樣嘢都已經係並行緊。嗱、我自己會強調一樣嘢最大嘅分別，亦都係我成日宣揚嘅。如果你睇北部都會區，當然佢牽涉好多即係現有嘅土地，佢唔使填出嚟嘅。依、這個係表面上係佢優勢。但是在個過程裏面，它牽涉到很多的收地，收地一定影響到經濟作業，無論是中地又好、農地又好，或者已經本身有人住的寮屋區，甚至一些的私樓，在個收地過程裏面是會產生相當多的來往的、就是、問題。 嗯， 而我純粹用一個例子，現在政府說好好啦，我哋要起一啲多層嘅大廈咧，去接收某啲中地嘅作業咁樣。但係嗰度有個時差喺度喎。嗱，依啲亦都會影響到北都嗰個進度，往後嗰個規模更加大。 嗯。 所以填海咧，某個程度上你就避免咗依啲問題。佢一個即係土地儲備嘅保障嚟嘅。所以我自己睇得到咧，就係嗰個節奏或者個步伐可以去調整。但大方向不應該即撇除任何一個即選項。 嗯，但呢其實呢個就是早前有議員咧就會擔心啦，就係、是尤其是譬如講到北喺明日大嶼嗰度，咁因為都喺啲比較大型嘅基建工程啦，咁過往喺近年見到即係政府好多呢啲類似嘅工程咧，都會有啲延誤啊、超支啊咁樣。咁你譬如頭先講到個節奏同個步伐可以去調整一下，其實係一個點樣嘅調整先至能夠可能係避免呢一類型嘅問題啊，或者係能夠協調得更好，點樣做會好啲啊？ 我想佢推動嘅時候，永遠都係睇翻兩樣嘢嘅啫，即係第一個資源係咪足夠，資源就包括我哋嘅財政咧，同埋我哋有冇足夠嘅人力先嚇。人力唔係淨係講勞工嘅，人力都要需要講我哋究竟即係有冇足夠嘅專業人士去做好嘅工作，唔係就咁開咗塊地出嚟，是但倒啲泥落去，你揾我林小老走去起地鐵就弊㗎啦嘛。咁、所以即係依個專業人士嗰個即係人才咧，我哋係需要即係就住兩個大嘅發展嘅範疇咧，係要強化、第三方面咧，我哋當然考慮咧就係話我哋講緊個土地儲備咧，係唔係淨係住人嘅，係我哋成個產業發展嗰個步伐係點樣樣？有啲嘢嚟得快嘅時候咧，我哋可能就要超越咗我哋現有慣常用嘅一啲嘅純政府處理嘅方法。咁其實今次李生個政綱裏面，佢都冇排除嘅，甚至即係寫出嚟，就唔係純粹話我政府收咗啲地賣出去咁嘅操作噶嘛。你可以係同私人市場合作。 嗯。 嗱，咁依啲嘅具體合作嘅細節係點咧？亦都係個政綱冇嘅。咁、當然坊間都講好多好多以往即係做過曬嘅，有即係唔需要係開天闢地式嘅一啲合作嘅方式，我哋係以後參照嘅。咁我又唔係好擔心呢樣嘢嘅。 咁其實佢政綱入面咧都有講到另外一個範疇嘅，就係講到話咧係去精簡啲土地房屋供應嗰個程序。咁喺呢個 程序方面，其實你覺得，因為佢嗰個都寫得係相對比較而家都係叫做精簡啲啦。咁喺咩嘢嘅部分係可以去壓縮咧？即係同發展局三月中交嘅一啲建議啊，嗰啲其實你自己覺得咧係嗰度夠唔夠啦？係咪已經嚟緊嗰個嚟緊新一屆嘅政府，如果去做嘅話，仲有冇啲乜嘢可以係再加落去啦？ 空間好大嘅，即係我自己回應發展局嘅建議嘅時候咧，我亦都講咗咧，就係大家聚焦咗喺一兩條嘅所謂法例上面，嗱，依個肯定唔足夠，亦都唔係事實嘅全面。其實發展局嗰份文件咧，如果你細閱嘅話，佢亦都係提及相當多嘅一啲嘅執行上面、行政上面嘅一啲嘅細節，但仍然係覆蓋唔到成個土地發展開發嗰個流程嘅。我成日用翻洪水橋嚟做例子。如果我哋講緊將個城規嘅程序由17个月縮到9个月，減咗8个月，但係洪水橋由2011年開始正式拍板，唔好講話前期。到依家啱啱上星期先喺立法會攞第一期嗰個22公頃嘅撥款，嗱，成個過程係11年嘅時間嚟，中間有政府針對唔同嘅服務嘅採購，亦都喺研究規劃研究階段嘅社會參與，淨係嗰個流程已經花咗成5、6年時間，後期到收地，然後到工程招標啦。中間所有呢啲流程咧，我自己會睇到，未必有話超級大，即係每一個分段未必有超級大嘅壓縮嘅空間，但每一個分段都肯定係有壓縮空間。加埋嘅時候咧，先可以咧係完善到成個即係所謂順滑個流程嘅程序。咁到起樓嗰部分咧，亦都係咁。我自己覺得咧，就係依家有一啲嘅新嘅技術、新嘅方法出咗嚟啦。尤其是我哋如果利用到呢啲新嘅技術，加上新即係啲採購嘅概念咧，起樓嗰部分係可以壓縮嘅。但係有啲基礎性嘅發展咧，譬如等我起樓，我要打地基啊，咁地基就冇可能標準化嘅。咁做成規一樣，咁嗰啲數據嘅基礎喺邊度咧？嗱，依家係散亂嘅。咁所以我自己同兩位立法會議員同事咧，一路推動就係點解要做嗰個所謂智慧城市嘅大數據庫，甚至要設立一個大數據局咁樣去做咧。依啲嘅工具咧，我覺得越早去完善佢咧，係會加快到尤其是嗰個準備階段嘅前期階段嘅一啲嘅工作。 不過咧，其實三月中咧，發展局咧出嚟嘅嗰啲文件咧，都入邊特別提到咧，就話可能喺啲前期嘅公共諮詢上面咧，可能都會係削減啲咁。咁你自己覺得咧，呢一方面點樣可以做到個公眾嗰個參與同埋去發展嘅時候個節奏啊，同埋個效率個平衡啊？仲有3秒左右。 嗱，佢主要都係針對法定嘅程序啫。我自己覺得咧，就係你參即係一次俾個公眾去參與去發聲，我覺得就唔大影響嘅。但係實質嚟講咧，佢已經壓縮咗幾個月。咁頭先我講咧，就反為喺研究階段咧，係咪必要反覆地咁多次嘅諮詢咧，3、4次嘅諮詢咧，其實最終都會有法定諮詢嘅。我諗法定諮詢係重要嘅。 好啊，唔該曬林小露啊，同你傾到呢度先啊。咁啊，林小露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同埋城市規劃師嚟噶，你哋有冇咩意見咧？打電話嚟1872311。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已经成立后任行政长官办公室，致力确保两届政府顺利交接。原行政处长郑中伟今日起出任后任行政长官办公室秘书长。政府发言人话，后任行政长官办公室设有5名首长级人员同超过20名非首长级人员。現時政府已經調派公務員出任其中4個首長級職位， 包括後任行政長官辦公室秘書長、後任行政長官的私人秘書、副私人秘書和新聞秘書。發言人說，後任行政長官辦公室將會協助後任行政長官進行幾方面主要工作，包括組建新一屆政府的政治領導團隊，在他的選舉政綱的基礎上籌備制定新政府的施政計劃，與現屆政府做好交接安排，包括與慶祝香港回歸25周年有關的重要活動，以及廣泛聯繫社會各界出席各類活動。後任行政長官辦公室位於灣仔入境事務大樓26樓，辦公室會在第六任行政長官當選之後正式開始運作，直到今年6月30日結束。政府完成將軍澳怡心園第四座的颶風強檢，大約790人接受了檢測，發現兩宗陽性同一宗檢測結果為不確定的個案，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會安排跟進。另外，政府派員到訪328户，當中34户在過程之中沒有人應門，政府會採取措施跟進。上海市卫健委公布，上海过去一日新增5669宗本土新冠病例，当中274宗是确诊病例，5395宗是无症状感染个案，其中155宗确诊病例是之前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117宗确诊病例同5324宗无症状感染者在隔离管控之中发现。新增20宗本土死亡个案，由49岁至到101岁，全部都有多种急性及慢性基础疾病同晚期肿瘤。死亡的直接原因是晚期肿瘤或者基础疾病。另外，北京市卫健委公布，过去一日新增62宗本土新冠病例，当中51宗是确诊病例，11宗属于无症状感染个案。北京從今日開始將會連續開展3輪區域核酸篩查，市民要主動參與，積極配合，正確佩戴口罩，保持安全距離，做好個人防護。烏克蘭一名在南部重鎮馬里烏波爾的戰士說，仍然有大批包括兒童在內的平民被困在當地的亞速鋼鐵廠內，而在一批民眾早前撤離之後，俄軍已經恢復轟炸。較早時從鋼鐵廠撤走的大約100名平民，預計快將抵達烏克蘭扎波羅熱市，當地未有落入俄軍手中。報道說，他們避難2個月之後能夠離開馬里烏波爾，是有關各方談判的成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偏北风。展望未来2-3日天色大致良好，气温回升。本周后期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838点，而家系转咗系报20844点，跌244点，总成交金额106亿3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1.2跌6.2，阿里巴巴96.25，啱啱转咗系报95.8系跌6.3，美团170.6跌1.4，京东集团247.6系跌18蚊。友邦保險78.3升5.5，快手64.7跌2.05，港交所340元升2.2，網易150.9跌3.1。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8，日元129.95，瑞士法郎0.978，加元1.286，人民幣6.674。英镑对美元1.252，欧元对美元1.052，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646。 港金报17,470元，跌4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3.18美元，卖出1,863.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继续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就係东九龙走廊啦。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新柳街慢线嘅坏车仲係未拖走。一带非常挤塞，车龙係过晒渡船街天桥啦。去到西九龙走廊近住海富苑佐敦道出返加士居道都係挤塞，龙尾就去到连翔道。重复多次，就係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新柳街嘅慢线又坏车阻路，非常挤塞，车龙排到西九龙走廊近住海富苑佐敦道去加士居道亦都挤塞，车龙排到连翔道，揸车嘅朋友可以考虑改道行驶。咁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快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彩虹村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大潭道落车方向啦，近住柴湾道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咁而家大潭道下行方向，近住柴湾道呢一段仲系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咧，受到坏车影响，车龙系排到西九龙走廊近住海富苑。咁主要咧就系去观塘方向挤塞噶，过海方向咧就冇咁挤塞。东区海底隧道啊，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路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啦，车龙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国际金融中心；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咁喺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落翻去丽翔道嘅支路比较挤塞，车龙系排到青沙公路，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龙盘苑后少少，近住黄大仙中心嗰段都系车多。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呢一段仲系慢车，车龙排到去马场对开。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咁啱啱收到一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有交通意外，一带开始挤塞。重复多次，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有交通意外，一带挤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3乡郊一般选举会喺明年初举行。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 2152-1521。 2022年5月3日，新增283宗确诊，10间普通科门诊恢复服务。中学幼稚园今日起分阶段复课，全港面授课学校达2100多间。洪水桥谋杀案4名被告提堂，不准保释，押后至下月再讯。联合国指，截至星期一，乌克兰超过3000名平民因近期战事死亡。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九点搭八啦，继续有千禧年代是香港电台第一台啊。咁头先咧，我哋就曾经讲过咧，即系消费券嘅问题啦。咁都有听众朋友就关心到，即系八达通嗰个要领取嗰个嘅情况嘅。咁其实咧，用八达通第一阶段系攞消费券嘅市民咧，喺四月七号到到去今个月尾啊，五月三十一号期间咧，你如果个合资格消费累积够4000蚊嘅话，咁剩翻个1000蚊最快就可以喺6月16号嗰阵攞嘅。咁大家嗰个使用嘅进度嘅情况系点咧，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至于第二阶段嗰个消费券啦，咁政府就话而家同相关嘅营办商都倾紧各项嘅细节安排噶啦。咁目标咧就系今年年中开始接受登记，亦都多咗两个新嘅平台啦，包括就系 PayMe 同埋 BOC Pay。咁呢两个平台大家有冇用咧？嚟紧真系要去转嗰阵啊，大家会唔会考虑定系用翻之前嗰啲咧？抑或是系都系睇优惠再决定啦？咁都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一起分享一下嘅。呢一节咧，同大家想去关心一下啲劳工方面嘅议题啊。咁就见到咧，林郑月娥特首啦，咁就系喺劳动节嗰日啊，就写咗文啊，就回顾翻劳工权益议题嘅工作进度。咁佢就形容现届政府系交出一张亮丽嘅成绩表啊。咁仲话咧，当局就会全力争取喺6月30号之前通过取消强积金对冲嘅条例草案。嗱，呢个取消强积金嘅条例草案同埋取消强积金对冲呢个问题咧，都讲咗好多年噶啦。大家有冇一啲嘅切身嘅经验啊，或者有冇曾经可能有啲意见啊？咁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一齐去分享。至于我哋电话旁边而家就有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同我哋讲讲呢个话题啊。早晨，邓家彪。 系，早晨啊， 张凤平。早晨啊，我先问问啦，其实除咗见到特首系有写文之外咧，都见到劳福局局长咧罗志光都有形容咧，就话现届政府就住加强劳工保障同埋修改法例嘅工作咧，可以话系历届以嚟最广、最繁忙同埋成果丰硕嘅一届啊。咁你自己去睇，即系今届政府喺劳工议题方面嗰啲进度系点样咧？你点形容啊？ 我嘅形容就尽心尽力啦，但系成绩亮丽过埋六月三十号先讲啦。 嗱，呢个六月三十号就头先讲到咧，即系取消强积金对冲嗰条例草案啦，系嘛？我见到有啲议员就话进度唔算快，不过都有信心呢届政府做到嘅，因为都担心咧，即系如果做唔掂啊，或者系否决咗，到下届政府再嚟咧，又再推，咁又再用一啲时间。即系你哋而家睇嗰个进度系点样咧？你去睇嘅话？ 首先咧，第一就我哋知道亦都理解咧，有一啲中小企啦，或者中小企业咧，就话啊，对个方案唔熟悉，又话可唔可以押后？咁但系其实都藉呢个渠道公开讲咧，其实2025年先至生效。2025咁今日都系2022，咁即系有3年时间咧，系即系第一了解件事啦。第二咧，其实咧，嗰个取消对冲咧。就算好似特首或者梁局长咁讲咧，话累申诉完成咧，都只系行咗第一步。所以呢步好关键啊，即系话主体法例去获得通过就系取消对冲。但系跟住有几步咧系要行埋呢个四步曲嘅。咁第二步就系话有一个嘅机制啦，令到雇主有个嘅储蓄，令到佢哋拨备咗嗰个嘅遣散费、长服金咧。第二步咧透过法例嘅形式。第三步咧係我諗公眾最關心就係政府係有一個嘅資助方案，去到330億，咁呢個係要第三步，即係話第一二步法例通過咗之後咧，就會上財委會。咁第四步係咩咧？就是、EMPF 啊，即係透過一個嘅中央化嗰、那個強積金管理嘅平台咧。咁即係當然呢個除咗取消對沖，亦都係成個強積金嘅改革嘅大事啦，用得啦。咁所以就2025年，咁呢幾步呢其實都係幾緊迫嘅時間嘅。咁所以呢我頭先講中小企個擔心係因為第二波疫情太空太猛，令到經濟呀、或者始終個就業都係差咗。咁但係譬如我哋睇上面2021年啦，財政預算案呢，2021年個疫情係大致平穩㗎嘛，個財政預算呢係立即呢是有盈，当大家仲估紧系会亏损几多嗰时候，咁即系证明香港个经济嗰个基调系唔错。只要真系疫情大致稳控咧， 咁其實好多嘢都可以恢復得唔錯。咁所以我覺得第一唔使太多憂慮啦。第二呢個方案亦都係一次頭先奉平咁講係十年啦，十年嘅時間超過，咁由醖釀爭取到真係勞資雙方去傾，已經有共識。所以我係覺得希望真係把握時間啦，為改革做一啲。即係實事啦， 不過其實咧都見到喺上個月嗰陣時候都有其他議員佢哋諗法有啲唔同嘅，即係佢哋就話建議咧就暫緩修訂個強積金對沖條例草案嘅原因咧，就係覺得要求政府其實應該係喺個逆境啊，而家疫情底下咧要幫啲中小微企去紓困先咁。咁其實呢一個講法喺譬如勞工界咁樣去睇嘅話，有個諗法係點樣咧？ 我哋絕對支持咧。一系列咧去協助中小企過渡難關，禁止追租啊，保就業啊，以至係坦白講直接支援，即係僱主或者行業嘅抗疫基金，我哋從來冇 say 過 no 噶。咁呢個係一個短期應急去救急扶危嘅，但係取消對沖係長遠嘅制度建設嚟嘅。咁而且我頭先都講啦，係2025年先至生效。咁所以我哋相信到時其實香港各方面都能夠回穩啦，亦都唔需要太多憂慮咯。咁但係如果我哋都唔行呢一步，我哋點可以應對我哋未來嗰個人口老化？其實人口老化突顯嘅問題喺第五波疫情已經睇到曬啦。即係其中一環就是安老養老。咁所以我覺得即係短期嘅救急扶危嘅我哋支持，但係長期嘅制度建設我哋都唔好鬆懈咯。即係所以即係呼籲，既然政府都交咗法案。而當中呢個法案以及嗰個細節，其實真係經歷咗十年嘅醖釀，以及喺勞顧會咧係長期嘅探討底下有共識嘅。咁所以我都係呼籲即係希望大家齊心啦，為香港做件事啦。 嗯，你自己對於6月30日之前啊，可以通過到條例個信心大唔大咧？ 有信心，亦都更要有決心啦。即係我哋都希望。呢件事即係我個人去分享啦。呢個方案係羅局長同埋林鄭特首都真係花咗好多心思咧，去做出嚟嘅。其實咧呢個取消對沖以及嗰個嘅資助僱主嘅方案咧，係改咗三次嘅。呢三次唔係因為勞工界，係因為雇主啊，商界有好多意見，有好多憂慮，要回應佢哋。坦白講，都叫度身訂造噶啦。咁我係覺得，既然佢都即係成件事都推展都係一手一腳由佢哋去做，咁如果能喺今屆政府裏面完成到嘅話，其實都係一件好事咯，對各方。咁亦都俾下一屆政府可以輕裝上路，真係去集中心力去諗下，仲有啲咩嘅工作。可以係令到基層嘅生活好啲，勞工權益有改善，咁我覺得都係其實最好，即係今屆裏面完成到主體法例。 大家對於即係強積金對沖呢個方案咧，其實或者嗰個做法咧，大家個感受係點樣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分享一下。頭先咧同鄧家彪講到咧，即係對於呢一屆政府入邊咧，去通過取消強積金個嘅條例草案嗰個諗法啦，強積金對沖嘅條例草案。咁但係除咗今屆政府之外，對下屆政府可能大家都會有啲期望啊。譬如睇翻李家超佢嘅嗰個政綱啦，入邊咧都有幾項咧講到關。关于劳工嘅，譬如就系第一个关顾劳工啦，就话发展一啲多元嘅经济啦，创造多啲嘅优质就业啦。咁另外咧就系都特别提到就系职业安全及健康条例啊，就会去检讨同埋修订嘅。仲有咧就系会进一步去检讨个外判制度，改善外判承办商个雇员嘅待遇。我见咧就同之前咧工联会即系提出嚟嘅好多八项嘅建议咧，都有啲系符合嘅。不过譬如你哋提议到。譬如是建立一个逆周期的保就业的制度，避免出现严重的失业啊，这些其实就没有去提到的。即是你们怎样去审视他今次的政纲在劳工议题上面的着墨呢？ 老实说呢，有一直看劳工界诉求 的人士都会知道，即是林郑政府林郑月娥特首呢，今届去回应各方面的劳工诉求呢，都好似嗰个罗局长网址咁讲，是多元的。即是譬如说两个假期的 合一啦。雖然個進度係慢啊，要十年去加五日，但係整體係做咗啦嘛。咁產假、侍產假亦都係有進展，而家取消對沖啦。咁所以咧要聚焦喺新嘅勞工嘅訴求上面咧，其實的確要有一啲嘅勞工界嘅共識同埋個社會需要。我想講嘅係咩咧？譬如假期個問題咧，係林鄭月娥競選選舉嗰陣時咧，係冇寫入政綱嘅。咁但係審時度勢啦，因為都希望增加即係基層嗰個嘅福利待遇，社會怨氣又細啲啦。咁所以就叫做有個共識去做啦。咁所以咧，其實就算呢一刻我哋見到，咦三項嘅啫喎，李家超先生嘅政綱其實。只要個社會個需要同埋即係經濟回穩咧，我哋有信心咧可以爭取到咧更加多。我舉一個例啦，譬如即刻有個考題俾李家超，即係假設佢上任就係最低工資嘅問題，佢冇寫最低工資嗰樣嘢嘅。咁最低工資有咩問題咧？就係經歷咗凍結咗一次之後咧，其實我哋37.5%嘅時薪咧係講緊係維持4年。呢一刻咧，如果根據統計啲數據咧，其實全個社會300多萬打工仔咧，大概都10,000人係攞緊37.5%嘅。咁所以其實咧個意義亦唔大，亦都呢個最低工資咧，其實咁樣搞落去咧，係唔好話分享經濟嗰個成果啦，跑輸通脹先。咁所以嚟緊就係最低工資嗰個嘅即係去到暑假就係、是、正式嗰、那個新嘅最低工資嘅嗰、那個你話談判又好，調整嗰個階段又好。咁其實呢個就係李家超先生呢一屆嘅開始要面對嘅嘢。咁再加上就係廣泛社會，其實唔單止工聯會，我留意到已經喺立法會裏面有唔少嘅議員啦，其他嘅政黨其實都同意咧，不如最低工資每年去調整一次。嗱，用咩方式每年去談判啦，定係好似港鐵嘅票價咁，用一個方程式咧，就大家再傾。但係對於兩年一檢呢樣嘢，其實大家都已經覺得唔理想，因為只要兩年一檢，檢嗰下喺一個經濟比較差嘅時候咧，一凍結咁就變成咗4年。咁所以我自己睇啦，李家超如果順利當選嘅話，其實即時面對就係最低工資要點處理，係咪回應社會訴求，將兩年嘅時間變成一年，點樣改法，係都係繼續勞官之學四個方面去談判啦，定係一個方程式啦？呢啲其實都係要回應嘅。咁第二係就係點解講個外判呢？外判我哋講取消外判啦。我哋見到個政綱都有話係檢討個外判制度要改善佢。其實如果長遠嚟講咧，我哋即係我哋計緊數啦，就係、是、政府如果自己一啲外判嘅服務咧，根本同佢自己直接請人差唔多錢嘅話，咁點解唔可以直接去請呢？咁所以呢啲我哋都會跟啦，希望改善到基層勞工嘅待遇，同埋令到啲打工仔女個就業穩定一啲啦。係啊，我諗就業穩定係而家經歷咗呢幾年香港都咁動盪呢，一個都幾大嘅心願對於普羅打工仔女。 最後咧，都問一問嗰個職業安全同埋健康條例啊，即係個政綱入邊就話咧會檢討同埋修訂啦，亦通過會加強個職業安全嘅教育啦咁。咁但其實咧，見到羅志光局長咧，佢都有講話啊，希望即係5月入邊就可以係提出到個加強職安健嘅修例草案噶啦咁啊，包括咧就係、是、提高翻嗰個最高嘅罰則啦咁。對於個最高罰則去到譬如1,000萬咁樣計，其實喺勞工界點樣去理解呢一個嘅條例咧咁？ 其實咧1,000萬咧，嗰、那個嘅罰款咧係一啲比較少見嘅職業意外咧，先至會用到，因為佢係用非常嚴重違反職安健嗰、那個一般責任嘅情況先至會，即係其實係一個新加嘅檢控嘅控罪嚟嘅，係一個比較少嘅情況先會用到的。反而主流咧就係、是、每年我哋有即係都講緊30多宗工業意外嘅死亡個案咧，其實就會係用另一個條例，就係而家都有嘅，即係違反一般責任，所以有50萬加到300萬。其實勞工界最關注咧就係將數額重要咧，最關注就係法庭可唔可能設立一個最低嘅量刑起點咧？即係咩意思咧？我哋見到好多死亡個案咧，其實真係。 都幾離譜的，就是法官判了之後，就算那個僱主認罪或者公司承認責任，但其實往往是罰幾萬元，即是三萬至五萬一宗死亡的個案的罰款，其實真的很離譜，低得很緊要。究竟法庭是不是可以定立一個最低的量刑起點？法例就收了了，我們就是法庭繼續判得很低的罰款，咁呢個真係唔能夠有個所謂阻嚇嘅作用咧，亦都彰顯唔到公義。呢個係我哋最關注嘅咯。 嗯，咁所以其實係咪即係可能預期到到下一屆嘅時候，你會期待佢嗰個檢討同埋修訂嘅話，就係向嗰個最低嘅一個罰則呢一個一個標準嘅罰則呢一個方向去啦。 係啊，即係最少要罰幾多一個定罪又好，或者佢能夠同到司法機構講清楚，喂一個致命嘅個案。冇理由仲係罰三萬蚊嘅罰款啦，咁點能夠交代咧？向社會、向公義，咁呢個係我哋最關注。我哋怕就嗰個最高罰款寫咗出嚟啦，1000萬啊、300萬，好似好厲害，但其實原來罰唔到嘅，永遠都係幾萬蚊。咁呢個唔係我哋希望見到結果咯。 好啊，明白曬，多謝曬你，鄧家彪，今日同你傾到呢度先。鄧家彪咧係工聯會嘅立法會議員嚟噶，我哋咧仲有一則嘅特別交通消息啊，就係、是、東九龍走廊往觀塘方向近新樓街嘅慢線有壞車阻路，嚴重擠塞，龍尾咧係喺西九龍走廊近住海富苑，駕駛人士請盡量改行其他嘅道路。我多時啊，東九龍走廊往觀塘方向近住新樓街嘅慢線有壞車阻路，嚴重擠塞，龍尾咧就係、是、喺西九龙走廊近住海富苑，驾驶人士请尽量改行其他嘅道路啦。今日嘅千禧年代差唔多时间啦，讲到呢度，听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周伟业。 日本企业顾问远藤公嘅《三无世代》呢本书，开宗明义就提到 VUCA 呢个词汇。V 是指 volatility， 即是易变性 ；U 是指 uncertainty， 即是不确定性 ；C 是指 complexity， 即是复杂性；而 A 就是指 ambiguity， 即是模糊性。 易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同埋模糊性，正正是新冠疫情之下的时代特色，用嚟表示前景不明、不稳定同埋不透明的环境。但是作者认为，虽然新冠肺炎是一艘看不见的黑色船，但是亦都可望成为重生的重要契机。人类必须靠自己的双手，化新冠风暴为新冠奇迹。 书中囊括企业经营、职业与技能和工作形态三个方面。在企业经营上，采用减法原则，以过去业绩的70%为目标，尋求穩定獲利，將龐大的固定成本轉化為變動成本，增加資源配置的彈性。在職業技能上，因應企業的減法原則，工作者和企業的關係會從穩定的僱用轉變為專案的合作，產業區的間隔消失，專業的連結成為黃道，知识工作者会成为未来炙手可热的人才。 至于工作形态之上，远距离工作和数位化工作会从紧急措施成为日常化，大部分工作数位化之后会释放30%的生产力，工作者和企业都能够更加弹性地调配资源，提高创作力和生产力。 总而言之，三无世代的三无，即是无移动、无需求、无雇佣的现象，这种新的工作方式会越来越普及，并且改善了超时工作和制度僵化的问题，让大家终于可以更专注在个人的成长和发展，除了经济富裕之外，还有更多的时间来追求心灵的富足。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三无世代》，作者远藤公，由天下杂志股份有限公司出版。